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唔使饮酒先唱到呢首歌，因为需要酒精嘅并唔系佢啊。称系 In Need of Alcohol， 冇错啊！由一开始咧就已经系以酒为歌曲点题，原因咧唔系 Cindy 佢中意饮酒，而系被朋友为情所困，饮酒发泄所启发到，送俾朋友之余，亦都大乐埋进入呢一个未婚嘅状态。作曲电视 Cindy 五，编曲监制 Jack Chan。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先念五，念红字，我想看穿你的心脏。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我哋。每日围埋做嘢又听音乐，每日闲谈玩笑绝无交恶，冇话成日去分你我他，风骚最快乐。 我哋每日围埋窒下绝无心病，冇问题成日笑是个好友，确系无谓去分你我他，风骚最快乐。 世事确系无从预计，或会失败。你若垂头傍海，就会输晒。记住成日要听风啊 show， 即刻会快乐。 愿你亦记住了，不要谷气。日与夜记住笑，不要生气。Yeah.记住有我哋，笑就笑碌碌地，每日风骚好欢喜。愿你亦记住了，不要谷气，日与夜记住笑，不要生气。Yeah. 每日听住我哋，快乐过食鸡髀，每日尽情笑，不需谷气。 喂，早晨，早晨，早晨， 有我哋， 我哋系风骚爆人。早晨，我梁继章。 早晨，我系雨欣。 早晨，早晨，我是包书强。 咩话？ 包书强， 食之。 我有晒全盘计划啦。 我梗系知啦。 你嘅计划咩啊？ 佢有噶啦， 系啊， 佢搞噶啦，佢搞噶啦，系啊。 有位朋友啊，话你犀利，弘扬佛法啊，佛啊，惩罚个佛啊，因为佛嘅方法咁解。 冇错，一百零八个，佢仲烦恼。 但系都唔紧要，就算你罚我，我都唔会 hea 罚嘅。 我梗系冇出嚟知啦。 喂，唔系，但系咁讲，有啲人帮你讲说话，觉得琴日咧，佢系你因为中途你咁样发烂渣放弃咧，第一就未完成个游戏咧，第二唔公平嘅，因为你唔系真系去参与啊嘛，到最后你都冇答啦，或者你识答咧，提提识答咧，你知我讲紧咩啊？ 都过去了 咩啊？即系其实佢哋喺度讲紧，对你嚟讲唔公平， 对成个游戏唔公平，因为佢放弃咗啊，变咗本来佢继续玩落去咧，可能佢会唔使输啊，意思啫。 哦，世事就系咁噶啦， 哦，唔紧要，我反映翻俾你听啫。 但系我又会觉得呢一个咪就系佢点解会输咯？系佢输嘅原因，系佢输嘅原因咪就系佢放弃咯， 因为佢输人， 系啊，即系有啲同学考试嗰啲，哎唔做啦， 系啊，咁你唔答我，咁你唔系一定系考唔到咯，系啊。 即系背后都背后个正面意义，即系话你咧点都可以参与落到底， 冇错， 系 咪咁啊？放弃啊嘛， 好 ，OK。 但系放弃嗰阵就系佢嚟噶，佢好中意放弃噶嘛，喺客家婆嗰度系咪？佢无端端嘅就有时又唔知点解好进取嘅， 系咪？答到第七题嘅时候就八九十全部都听入俾佢估中晒。 阿老师， 好难讲嘅。 当老师放弃我嘅时候，我唯有放弃自己。 老师从来冇放弃过你， 真系 真系。如果你觉得佢放弃你嘅，系你先放弃自己。 哇！呢个哲学 嘅 问 题，你要问苏格拉底。 最后都系你嘅问题， 始终都系我嘅问题。 一定系自己嘅问题嚟嘅，啱唔啱啊？系个人嘅成长嚟。 即系等于咧，开唔开心咧，系大家自己争取嘅，大家喜欢开心嘅，每一天听住我哋三小时嘅节目就会开心啦。今日我哋节目爆晒厂啊！ 每一日都系。 我哋今日除咗有呢一个嘅爱好系列，就系 今日要讲嘅咧，就系里面有外语歌词嘅歌曲。 Well， 好多英文，好多 English 啦， 冇错， 系啊 ，baby， come on， 好，来吧， 跳舞。 当然亦都系我哋嘅 Doctor Eric 同埋我哋即安剧喺星期四吓，所以一路陪住我哋到晏昼一点钟嚟。咩嗰个话马咩啊哥又嚟？马咩啊？ 阿杰仔，佢又嚟 啊！我问佢攞张飞先。 我系嗰个马咩？ 关你咩事啊？人哋连你名都唔知。 冇问题啊，我问啫嘛，佢可以俾，可以唔俾啊？ 挤逼的街，飞快的钟，急速令你失控。找到只有匆匆，一天撞雨工作中，亦隔着的心窝痛，令每一刻都刺痛，将你们屈交于我，来热热烈烈地放松，来吧心中放纵，分别的放纵 ，Because of you, baby。 10:17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啦，29度气温，今日天气有阳光有骤雨，两样都有晒啦。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嘅。早晚嘅呢一首三分钟放纵，我哋送俾所有听紧嘅，包括你。节目10:18，我想问两位拍档 Sarah 同埋小强哥哥咧，咁样你哋喺你工作嘅日子啊、岁月里边咧，有冇遇过啊、见过啊、经历过啊，即系叫职场欺凌？ 有， 而家咪系咯。 而家咪咯，我欺凌佢。 阿马哥有唔系马哥？ 有 啦，点会冇啊？ 同埋谈，要咁讲，要咁讲，要即系将呢一个定义一下，乜嘢叫做职场欺凌咧？咁可能包括好多嘢嘅，因为咧讨论区咧就有一个咧喺食店经营嘅，即系做嘢嘅打工嘅打工仔啦吓。咁佢就话咧遭遇职场欺凌，佢最初啲人都好似对佢 OK 嘅，但系发觉后来咧因为嗰个经理咧对佢态度好差，甚至有时咧就将啲碗碟啊，执俾佢咁样，好似有少掟佢咁样吓。即系佢觉得啦，咁跟住佢又问翻有啲同事，咁有啲人同佢讲就话：经理觉得咧，你样衰啊！嗱，呢个系嗰个同事同佢讲。 你应该听过 嗬？冇听过。 你冇听过？ 冇听过。 你连听都冇听过。 冇啊！ 人哋连讲俾你听都费事，系啊！佢就不如照我块镜咯，咁样系咪啊？ 其实咧，你例如啊， 咩啊？ 如果你有心病还需心药医啊， 我冇心病， 唔系啊，你啊，我唔系话你对我啊， 唔系，我只不过觉得呢一件事其实你可以有足够嘅资格去发表啫。 好、哦，你唔好咁样作住自己啦。 啊、 你睇医生， 我点解系作住？ 不 过 你一齐拖住手睇医生， 我唔系好明白、啊。 我唔明啊， 你做乜嘢成日都要撮合我哋两个咧？我哋两个都已经大家都有病了。 系咯， 我唔系啊，呢啲叫宽你冤家，越憎人越爱，越爱越憎。 错， 我有幸福家庭，不如我认咗你做细妹算啦。我哋永远都系兄妹。 契家姐， 唔好谂， 唔好我契你啊，不如我大过你少少。 契娘，咁首先咧，佢就觉得好受伤啦。第二咧，但我睇翻咧，我又少少咧，我真唔知道吓，系咪真系因为呢个原因，定系嗰个同事系咁讲咧？咁样有时咧，可能因为佢做嘢得个经理眼中啊，睇到佢错啊，睇到佢唔努力系另外一回事。但系嗰个同事只系求其俾个原因，我话你丑样，我唔知啊，即系。所以我觉得啊，其实系咪真嘅咧？系会因为个样子。而去欺凌一个同事，会 啦，梗会啦，你问佢， 会， 真 系会啊，系啊，如果佢个 睇你唔顺眼， 即系手脚慢啲啊，就猛震， 即系你系咪你嘅意思嘅就系话，唔系净系纯粹得个样， 我觉得会唔会有啲潜藏嘅原因？个同事冇讲呢， 因为咁样讲，广义个样其实系除咗真系你自己个眼耳口鼻之外，其实系佢个格。 系啊， 你表情啊， 有冇秒秒嘴啊， 动作系啊，字字直直。 佢仲加咗一句嘅，佢话甚至影响到啲食客都少咗嚟啦，即系可能话，诶嗰句即系可能 黑面 系啦，即系话可能佢个款啊，影响到啲食客有啲都唔。咁我觉得好似会唔会重锤咗啲咧？一男子嘅摆落去，即系话喂，你连食客都见到你都憎，会唔会啊？ 咁就多啲， 我又系咪啊？我又觉得会唔会唔公平 啲 啊？ 系啊， 但系欺凌一定会有， 欺凌一定有。 系 啊，由细到大噶啦。 细个我反而觉得会多啲情形出现，因为细个时候大家咧系中意欺凌一啲样子，可能肥啲啊，我咁谂啫，肥啲 啊， 可能呆啲啊。 唔好意思，我手指真系唔知啲乜， 但系我唔介意啊。 嗰个位置， 我知你有病。 我系啊， 系咪啊？你觉得系咪啊？ 如果你认为咁样系有病嘅，咁我谂好多人都有病。 佢今日好似 孤单， 佢今日好似几入满油啊！阿马老板，佢今 日入满油。 我今日入满油， 我唔理佢。 你个光友就依咁啊几滴啦，佢入。 喂，其实咧，你每一次就喺度煽风点火。 我都有煽风点火。 即系头先就系啦，喂， 我 佢又有满油喎。 系咁，佢系咪入满油？你觉得佢今日系咪入满油？ 我 唔觉喎。 我日日都入满油，我有冇抌到行咧？ 你系咪应该持平咧？嗬，嗱，你例如唔好咁啦，大家一齐开手系啦。 我唔中意咁样，我觉得唔好玩咁样。 嗰个唔系佢， 呢个唔好玩。 佢从来未做过。 都唔 知咩叫持平， 我真系点火， 仲要我哋烧到冚冚声走咗去。 跟住睇啊， 影翻张相留念。 系啊，唔系讲真系有欺凌嘅，我突然间醒起一件事， 点啊点？ 以前 你欺凌人， 我系欺凌，我系 欺凌者， 系啊。我唔知算唔算，因为嗰时喺某电台咧，即系你以前服务嘅电台啦，九十年代，一个录音节目，录音节目，咁唔知点解有个嘉宾咧，好多咦嘅嘅，咦嘅嘅，即系讲一句说话，系啦， 系咪？ 冇错，嗱，好啲噗嗰啲声咧，咪衰咯。 我有条唔知啲咩嘢， 一条 麻辣到摄住， 一条盲毛。 于是咧，我就叫一个 PA 就将嗰啲嘢剪晒去。 即系等佢流利啲， 啲嘢剪咗， 都唔出奇嘅。呢个作为一个制作人，希望出街时候会好啲。 因为你要以听众嘅嗰个角度嚟去做， 但系佢就表示不满， 即系嗰个剪要剪嗰个， 剪嗰个咯， 即系俾啲咁嘅嘢我做 啊， 咁烦 啊，即系做嗰个人咧觉得 佢一个好 好資深定好新？ 唔係好新嘅，嗰個年代好多新人。 點解資深要問資深定係新啊？ 因為我睇下有啲人會唔會即係做耐咗，覺得自己 即係老 pat 係啦，即係揀嘢做。 我嚟剪即係咁樣。 原來係咁噶哦，唔係試下先， 純粹問下啫。 因為佢係負責嗰個節目嘅，咁我梗係佢剪 啦。但你嘅要求好合理啊，我覺得 係咪啊？我因為佢後來投訴我，我知道 係啊， 向邊個投訴？ 即係向個節目嗰個監製 投 訴 我， 因為 我 真係 覺 得 好。 好外意， 系啊， 你都系想件事好啊嘛， 系啊嘛， 系啊，你系想件事好啊嘛， 真系，我唔系因为哇你咁麻烦，你帮我， 又或者你唔系整蛊佢， 但系咁 样， 阿马生喺呢件事之前，即系你要剪呢个带之前，你哋有冇啲牙齿印或者有冇啲嘢发生过？ 冇， 你认为啫， 系啊， 即系 可能呢一件事只系诶骆驼背上一个稻草，佢系可能忍咗你好耐。 我知道，可能我样衰啦。 唔系你平时嘅做人系有啲问题。 我知。原来细个已经有 啦。sorry， 我有病。 阿梁生讲句说话，俾机会你前， 你系咁样，你系唔啱嘅，系唔啱，系咪咁啊？ 听唔惯啊？ 你咁样，我系咪咁样？系咪咁样？ 系啦，算啦，算啦，飞咗啦，有啦。我唔对你有期望。 我觉得呢一个人咧，佢其实佢做法咧系好唔成熟啊。第一，如果你真系觉得阿长面人咁样系唔合理嘅， 你应该唔同你讲咧。 唔系，我觉得咁样 可 以叫做可以叫咩阳奉阴违噶嘛？哦，好啊，咁我咪剪少少咯，我剪咗噶啦，咁样 唔得， 我唔系教人奸啊，但系即系佢又要投诉你， 即系 但系投诉完又得唔到啲咩后果啦？我估佢得唔到后果啦，系咪先？老细都唔会掰佢啦，咁有咩意思？ 但系你以后合作会好， 亦都好困难啦，亦都唔舒服啦。 所以我系会觉得嘅就系你嗰个 PA 系咪？其实佢个做法嘅就好唔舒服咯。点解要喺后边嗰度去督人咧？系嘛？如果佢觉得嘅就系你呢个咁嘅要求，我系唔合理嘅，我当面同你讲，系咪？咁我唔做咯。 可能大家嗰阵时都唔 又或者到最后尾嘅就系两个一齐嘅，就系同监制倾，由监制去决定究竟应唔应该咁做，而唔系咁样喺背后嗰度咁样督人哋咯。 翻翻转头啦，我头先讲佢系咪一个资深或者唔资深人咧？因为有啲如果佢真系冇经验，佢根本唔知道哦呢一个系为个节目好，可能佢以为唔使剪啦，讲嘢咁。但系如果做得耐嘅人就会知道出街唔好听咁。即系如果好似你咁严，即系讲唔系好似你咁严，系你讲到咁严重。唔系好似你个， 佢系点咩？可唔可以？ 真系唔关事。 咁咪扮一下，系佢真系唔关事评。头先佢讲啲嘢我都唔扮。 系咯，我完全唔知佢讲乜。你继续你嘅本色算啦。 你做翻你自己。 系啦， 系你唔好。 我见你好辛苦。 佢系点样夹法啊？即系嗰个嘉宾啊，把声系。 即系 咁咯， 即系讲下谂下讲下 嗱，即系咁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即系咧 嗱，不如咁啊，阿马小强，如果你咁样讲咧，佢又好难剪，你系咪愣住晒成段？ 唔系，即系我而家再演绎咧，梗系有可能夸张， 有一定难度，同埋剪出嚟咧都未必好听，因为系咁跳嗰啲声会。 明， 你听我讲先，我讲先，我其实系听过嗰个访问嘅，我觉得咦系有啲位可以。剪到嘅， 即系啲沙沙石石嘅，唔系多嘅， 即系有办法剪嘅，多嘅沙石，但系咧剪到嘅沙石，当然啦，如果你中间嘅你冇得剪，咁咪算咯。我意思就系话，起码个嘉宾流畅啲，听众听得舒服啲，就 系 咁嘅嘢， 系 啊，真系啊， 唔系就算点样都好， 你好少明我， 我绝对明，因为我觉得喺工作态度上面嘅话咧，我会同你斤斤计较咯，因为讲紧嘅就系你一个 PA 嘛，呢份系你嘅工作嘛，如果你觉得呢一份工作嘅系有问题嘅话，你系咪应该嘅就系要禀告俾嘅，就系再高啲嘅人嘅话去攞翻一个平衡啊，就唔系话系喺后边嗰度就打你嘅小报告嘛，系咪？大家都系想呢件事好，你究竟去做一个？即系 complain， 定系其实大家系去 搞掂件事， 大家去商量呢件事系两个态度。 系啊，同埋因为嗰阵时咧，喺电台、电视台都做咗一段日子啦，咁我都即系。边啲位要剪就略懂一二啦。 即系你都觉得你自己有翻啲系啊份量啦，系咪？所以你先有咁嘅 judgement 啦。 识得讲呢啲咁 嘅 说话 嘅 judgement 系咪？咁我觉得系。 系啊，即系呢啲。 我 系 咪明你？ 梗系明我啦。 系啊，呢个系工作范围。 系啊， 同埋咧剪带呢样嘢咧，可能咧，如果大家做呢行就知，虽然系好繁琐，但系需要嘅。即系尤其是啲制作认真嘅节目咧，几繁琐都要剪。 系啊， 冇错。 即系我呢度好佩服阿欣欣嘅。 咪系咯，你唱歌。 我首歌 逐粒字剪落去， 離曬譜啊！剪到咁 好， 係啊， 係啊， 即係佢可以 唔係。你唔叫佢，你唔見佢，佢就去 complain， 佢唔會啊，佢會做噶嘛。 其實會唔會 complain 我唔知。 唔會，一定唔會。你唔好用你自己去諗人。 我 complain 佢 先。你會 complain？ 有時有啲嘢咧， 真係咁認真。 如果係為嗰樣嘢好咧，就算人哋唔叫，你自己主動，你都應該做好。 係，即係我覺得佢如果個 PA 聽咗，佢覺得有問題咧。佢應該係攞出嚟，喂，使唔使剪或者點點點？ 係啊，呢個係 佢講俾我聽噶嘛，即係咁啊，係 啊， 咁即係可能 唔構成欺凌啦， 唔欺凌。 你頭先話呢個係一個欺凌啊嘛， 佢欺凌你啊， 佢唔係欺凌你。 唔系佢觉得我 到最后点咧？你有冇 再？佢觉得哦，佢觉得你 系啊，即系搵你 佢 complain 嘅原因 系 啊， 执啲咁嘢俾我做， 系啊，又要剪咩咩的的了了啊，已经嗰啲剪，即系 有问题问，有问题问。咁呢个 P A 而家去边啊？ 唔知 咪系咯， 我系你仲喺度嘛？ 咪系咯， 好嘢。 但我惊佢已经去咗够高级， 你头一神台啊， 跟住电话响，你头先系讲我，我而家坐喺三楼，马生你上嚟倾几句， 唔好意思，我喺地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日起放宽部分防疫措施，餐饮处所每台人数增至12人，宴会快测门槛亦都调整至13人或以上，需持阴性结果。在乐富一间酒楼，有长者话每台人数人的上限放宽，可以约齐10人和8人一家大小飲茶，他又希望當局放寬更多防疫抗疫措施，以及早日和內地通關，讓長者可以外出旅行散心。有食客認為放寬每台人數，同時調整宴會快測門檻是得政。有市民就話未來假期會相約親戚12人一台出街食飯，佢又希望當局延長食肆嘅營業時間，認為延長營業時間可以令食肆做多一轉台，對經濟亦都有幫助。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建峰話：聽到一啲朋友表示20大之後內地檢疫措施會有調整，實際點樣要視乎未來幾個星期嘅消息。但佢相信內地同香港嘅檢疫要做到零隔離，以而家嘅形勢嚟睇係奢望。林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内地的检疫措施有改变是好消息，亦都有助本港重振经济，方便旅客和商人来港或者出外。他说全世界已经不设入境限制，如果香港想保持竞争力，就要尽快做到零加零，强调这个信息很重要，令外国知道本港生活恢复正常。他又强调本港要落重药抢人才，希望政府可以推出措施，例如税务、房屋和教育等配套优惠政策，令海外人才感到香港是宜居的地方。政府防疫注射计划和疫苗资助计划今日展开，医管局会分阶段在各公立医院和门诊诊所为合资格人士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另外，各区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今日起可以给50岁或以上接种新冠疫苗的香港居民选择同时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而卫生署辖下的指定母婴健康院和学生健康服务中心亦都可以给分别6个月至36个月大的幼童和3岁至未满12岁的儿童预约接种新冠疫苗的时候，选择同时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卫生防护中心发言人说，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自2020年2月以来一直处于低水平，市民现在对流感的整体免疫力较低，呼吁市民尽早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和流感疫苗，一旦同时感染新冠病毒和流感，亦都可以得到较佳的保护。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有信心香港和其他大灣區城市能夠互補互助，緊密合作，可以做得更多，一起共創新篇章，向全球說好大灣區故事。 李家超在一个论坛以视像支持，他说香港回归之后在一国两制下得到国家强大支持。香港作为大湾区核心城市之一，利用高度城市化和国际化环境，作为国际金融贸易与航运中心，和其他大湾区城市联手。他又说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市场，香港是将国际投资者带往中国市场的重要窗口。李家超说，在创新和科技方面，香港和深圳合作，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进行研究，新田科技城亦都将会提供大量土地作为科技创新之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渐转天晴，但早晚较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04点，跌82点，总成交金额252.4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2.7跌3.2，新上市嘅中创新航系报37.45，盈富基金18.67跌6仙，腾讯控股277.2跌1.8，阿里巴巴83.1跌1.1，友邦保险69.85跌3.5，美团175.1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3.60.04系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68，瑞士法郎0.982，加元1.359，人民币7.04，英镑对美元1.136，欧元对美元0.991，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27,370点，升249点，港金报16,11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9.72美元，卖出1,72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大角咀樱桃街去回维港湾方向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奥运港铁站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跟住有个渡轮消息提提大家的，由于机件故障，以下往来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渡轮服务呢，就会以普通渡轮行驶。上午11点就由屯门开出，下午2点就由大澳开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同埋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上世纪50年代，意识形态壁垒分明，国与国之间就是一场博弈。 我哋嘅外交队伍经过咗今次嘅会议，得到好大嘅锻炼。 而家最不满嘅应该系杜勒斯啊，佢以捣乱开始，以失败告终。 系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银行要我揿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政府部门打嚟话怀疑我犯咗法，要揿条 link 输入账户名同密码。 户口多咗个收款人，要揿呢条 link 去网上银行处理。 银行系唔会经短信或电邮嘅 link 而你登入网上银行或提供个人资料噶。 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睇紧啲，揿拎前要三思。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好，多谢杰仔，呢个即系可以听一百次都仲系咁好笑。 佢完全冇半点唔好意思。 冇错，冇怨念啊！ 系啊，喺度笑。 冇任何怨念。 即系佢觉得唔记得系好正常。 唔系啊，真实嘅反应嘅时候最好笑。 系啊，我就好 演出嚟嗰啲反而冇咁得意。好啦，咁今日咧英国咧有个新闻咧，同埋有啲叫做家居嘅图片咧，咁啊引起咗我注意力啦。咁就话佢嗰边咧有个家私店咧推出一张好特别嘅扶手椅，单人嘅扶手椅啦，即系好似普通嘅扶手椅。咁但系佢系啦，啱住最特别系乜嘢咧？就话佢嗰个椅背啊，挨嗰个咧，好直个椅背咧，系足足有六尺咁高嘅。 哇、 嗯！ 你有冇六尺啊？ 佢应该 以前有，而家缩咗啦， 缩水啊， 缩 咗几多啊？ 我缩咗几多？ 咁、你如果你缩咗嘛？ 你点知你自己？你知你自己缩咗咪即系知道？ 知道知道， 就话缩咗几多？ 一两寸度啦。 咁多？ 系啊，有啊。 因为咩啊？因为年纪啊？ 年纪啩？ 系咪个肚腩系咪啊？因为你向 关 个 肚腩， 因为你向前咁焗啊嘛。 系、哦，有可能、啊、你个肚腩负重啦、 啊。系、啊。咁加上你觉得只系啊？我关心你噶、你又话 我 有病。 我冇讲啊，上一 part 嘅嘢嚟噶，傻 仔要忘记 啊，妹。 啲嘢系累积噶嘛。我是你家姐啊， 是契家姐。 系啊， 咁佢系你边个啊？ 嗯，你佢自己知咯。系啊 ，OK， 我哋继续你嗰、那个，佢系咁噶啦，呢位同学。 好嚟，咁呢个英国嘅家具商，佢就推出呢一张椅，就系港币11,000， 净系个椅。 喂，咁你 design 其实家私真系冇咩嘅海鲜价嚟，你唔觉得咩？即 系 有你望落有啲家私，你觉得佢无甚特别，佢卖几万蚊。 系啊，佢印个牌子喺度，你就觉得 系啊， 胶嚟嘅啫。 系啊， 系啊， 嗰啲亚加力胶添啊，嗰只凳咧。 系啦，讲笑咁讲啦， 系嘛？ 有 亚 加力 胶，亚 加力胶，不过真心系靓嘅。 系好靓，好靓，好靓。 系啊，咁有啲人就讲笑咁讲，佢仲高过英国平均身高啊吓，因为英国人咧都冇咁高嘅。佢话咁，但系有啲人就。哇！咁但系有咩人啱坐啊？同埋有咩用啊？咁其实有啲嘢设计咧系真系冇乜用嘅、你觉唔觉得啊？即系无论家具又好，或者好多嘢，但 系 有啲人就会中意咯。即系等于你话有时我见到啲人揸车整个好大嘅嗰啲叫做下巴，即系嗰啲叫做 鬼面罩、 大 包 围，系啊，唔系鬼面罩，大包围。佢啲车咧，其实如果睇啲人觉得靓咧，但系上落斜路咧，经常嗨底嘅，你知唔知啊？ 我知， 所以 人 哋平平群群嗨到花晒， 你上行人路都可能已经甩咗。 唔到行路噶， 唔系咁呢啲系咪就系都系设计嘅一种嚟噶？ 系 装饰用嘅啫嘛，佢冇实际用途噶嘛。 冇 实 际用途， 咁呢啲就好见仁见智啦。我会觉得好嘅 design 嘅就系将两样嘢可以合二为一嘅，就为之好嘅 design。 应用到上生活上面， 冇 错，非常好。 因为其实 design 基本上佢系来自乜嘢嘅咧？就系来自你有咁嘅需要。 嗯， 系啊，即系例如你条波鞋，原来我系跑步嘅，系嘛？但我觉得就系全世界都冇一对波鞋嘅，就系我跑步觉得好舒服嘅话，我咪自己 design 一个咯，系嘛？有某个牌子都系因为咁样。出嘅啫嘛， 对啊，我知道， 系啊，有咁样嘅必要噶。 即系你觉得如果个设计只系得个靓字就唔会， 真系冇用。 唔系，有时会，有时会，因为佢就系、是、喂，唔系嘅，佢有时有一啲嘢噶啦，系真系冇用噶。但你摆喺度嘅咧，你会觉得佢就哇，好似画龙点睛咁。 系啊，好靓仔嘅， 有 啲 嘢 真系，有 啲 嘢 系真系，佢真系佢个设计咪就系只系靓咯，令到嗰件事增添咗一啲嘅色彩咯。所以我觉得系 OK 噶。 我最近咧买，我最近网上咧买咗个好平嘅背囊啦，平意思即系100蚊以下啦，100蚊以下仲要包埋运费。咁、佢有啲咩会吸引到我买咧？咁佢就系一个背囊咧，系叫做二合一啊、一个大嘅背囊。即系咩背脊嘅，另外咧佢前面个袋系拆得出嚟嘅，拆咗出嚟之后咧就变咗细嘅，好似一个男仔嘅 handbag， 即系或者个腰袋，可以当腰袋用。你觉得呢个设计 O 唔 OK 啊？ 唔 OK， 好旧咯，周街都有咯， 系 嘛 系嘛， 个二合一啫嘛。 但我拆咗之后，我又唔想整翻上去咯，因为都好似当系两样嘢用咁咯。 咁你咪当买咗两个包咯， 当买两个包咁咯。 咁你有冇买过啲乜嘢？即系纯粹系 design 角度出发嘅，但系好贵嘅又得，或者系。即系呢一方面嘅一啲嘢，分享一下。 你我嗱，我就買過一件褸， 嗯， 我覺得好傻嘅嗰件褸，又係嗰啲所謂二合一啊， 嗯， 即係拆得出嚟嘅， 係啊，佢嗰件褸傻嘅地方咧係一件長褸嚟嘅，但係佢有兩個顏色嘅，即係上邊就黑。下边个折咧就灰嘅， 嗯， 就可以拆咗灰色个折出嚟 嘅。哦，就变短褛， 就变短褛，系啊， 长褛变短褛， 冬天褛嚟噶。 冬，嗯，冬天褛 唔系噶，夏天有啲人都懒型。你有冇见王杰着皮褛啊？夏天， 我系 佢影相啫，佢影相。 我系一个普通人。 点解咧？呢个 design 其实都冇咩，唔系咩 design 啦。 唔系佢懒系有条拉链， 哦， 就可以拆出嚟嘅， 嗯。 不过咧，我就觉得咧，嗯，好烦啊！ 我同意嘅， 系啊，我唔会嘅，即系试过一次两次，我就即系。 即係唔會再整 啦， 唔會再整。 我試過嘅就係我買過有一件嘅就係日本 designer 嘅一件衫，佢聲稱嘅就係咧將嗰啲嘢剪到爛曬，但係佢可以將佢咧就係再reform 過，即係件事。咁佢就我去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哇呢件衫好靚喎，掛出嚟嘅時候係一件褸嚟嘅嚇，成件褸咧都係用一啲嘅即係冷去織成嘅。咁我就佢同我講嘅就係話呢件衫其實有三個著法，你又可以將呢個位唔知搭去邊一度嘅話咧，扣呢一個嘅話咧就可以變成咁啦。跟住你將佢咧就咧扮翻落去嘅時候嘅話咧，將佢 變成咁， 將佢扮翻去前面嘅話咧，佢就會變個斗篷啦。 係啊， 跟住咧你就將佢咧就係唔穿嗰兩個袖咁啊，整開我就變一個斗篷啦。你覺得好吸引 啊？ 係啊， 好啦，即刻第一時間就買咗啦。咁同埋嘅就係你會加上佢就哇好有型啊，因為佢就係某一個日本嘅好名牌子。咁，我就覺得哇，其實我好唔捨得嘅，但係三件喎，啊，我咪當用呢個錢買衫， 除開衫， 除衫，係咪？跟住我發覺就係翻到去嘅時候咧，就淨係識得去用即係一 斗篷 一個 最簡單嗰個做法啦。 最簡單嗰個做法嘅就係當佢係一件衫，咁跟住著完之後嘅話就是。究竟第二次是怎樣 唔記得咗啦？ 個斗篷是 點樣搭？ 點樣邊個就著，邊個就唔著？同埋呢一粒紐，邊粒紐仲做乜嘢噶？我到而家都仲唔記得嗰粒紐係拍去邊度？ 好複雜， 咪攞嚟研究一下都好啊！ 真係好想攞嚟研究一下。 我有興趣啊！ 但係我揾唔到人去問呢件衫究竟係點著噶啦？ 唔係，我覺得 到最後尾嘅時候，其實你咪真係買咗一件衫。 係啦，我仲有一對。仲有一對鞋啊！ 我真係想死啊！ 喺邊變嘅？ 變咩啊？ 我喺英國買一對鞋，我覺得哇好靚啊！佢一對普通嘅皮鞋嚟嘅，即係黑色嘅。 黑色皮鞋。 然後咧，因為佢得意在咧，佢我唔知點解英國有啲咁靚，有針毛啊，你可以咁樣纏住喺嗰個 拆得嘅，拆得嘅， 拆得 嘅，拆得嘅。 哇，好似好靚咁喎，因為嗰啲毛咧。黑得嚟咧，佢令嘅。 哦， 哇！我覺得 但 係 點解嗰度要執毛？有咩特別？冇意思嘅。 個 design 嚟 㗎， 但好糟嘅，因為你行 就係咁。 你千祈唔好諗呢啲嘢。 你我又 design 人唔會諗呢啲嘢嘅。 哇！污糟， 好污糟㗎，吸毛㗎嘛。 啲毛 好似個垃圾把。 你知唔知點解我知啊？因為我哋以前著嗰啲喇叭褲咧， 係 掃街咁樣，因為我哋要有咁大得咁大，有咁長得咁長， 係啊，遮住成隻腳， 遮住腳咁啊，掛住個地下嚟行， 係啊， 你諗下，掛住一日喺街掃完街之後，等於有一把掃把， 檸檬茶翻屋企， 一個檸檬茶喺裏邊， 你好啦，你應該掃埋好多魚同埋啲蟹， 幾污糟啊！ 哇，翻到屋企點解成地下污糟邋遢？ 所以就个心 我最后我抌咗， 系啊呢间嘢真系好难讲。 唔系啊，你留喺度真系冇用，我又唔会洗，抌咗算数咯。即系我觉得好无谓。 贵唔贵啊？嗰对鞋就因为嗰啲毛， 就系执毛咋。如果唔系执毛，可能平翻好多啊。我买嗰件皮褛咧，佢有一顶帽系拆得嘅，咁啊觉得啊都好有型。因为嗰顶帽咧比一般帽大嘅，即系好似成半件皮褛咁大嘅。但系我咧试过一粒上嚟咧。淨係重到好似有嘢擲住咗自己，你明唔明啊？ 我都試過 皮褸喎，啲帽啊。 嗰頂帽就唔係皮嘅，係冷嘅，即係兩種 都係 兩種嘢。係啦，但係個冷個笠上去咧，哇，好重， 好重。 點解冷咁鬼死重？ 咁你唔好笠上去啦，擺喺後邊啦。你挨咧，佢又頂住你喎，好似一嚿。最後我拆咗之後，我就從來都冇再將佢整翻上去。 擺個枕頭喺嗰度，佢墊住。 或者你坐長途車咪當？当个枕头咯， 所以我从此咧，我就唔会买嗰啲咧，什么咩可以咧两面着啊， 啊 跟住又唔知有条拉链啊，变咗长褛变长短褛啊， 真系唔好搞。 又可以变咩 hooker 嗰啲就，我唔知乜嘢， 上 个当会买啦。 若爱上你怎么躲？望你迷人笑我，如我每天总偷偷想你。这应否 是傻。 在这方心燃起烈火，但你明了我吗？而每一天一直轻轻飞过，谁愿分秒记着我？ 但愿你容我接近 当初 是我爱你太多，才会每天一点喜欢我， 为何始终不太清楚？ 再次回忆当初， 是我爱你太多，才会每天一点喜欢你， 为何始终不太清楚？但愿你用我接近你更多， 谁预算情这样难捉摸， 好闹长夜里点点星火，犹如你窗边经过，凝望你闪出光彩，仍能生活。 让我再次回忆当初， 心里有没有我？ 网上情，拿起和放下，好多人经常话要放下，放下放下啲乜嘢呢？系咪放下乜嘢事都唔做呢？饮茶系点噶？饮茶包括两个动作，拿起同埋放下。人生当你拿起一样嘢嘅时候，需要一份勇气。其实放下需要更多嘅勇气。放下本意系放下内心嘅执着。点解要放下？因为呢个世界系变化万千，任何嘢都会时过境迁。过咗时嘅嘢，仲紧紧不舍，不愿放手。咁你话系唔系唔啱？人生一半嘅苦都系因为放不下，生活一半嘅累都系因为放不下，放不下金钱，放不下面子，放不下感情。放下系一种解脱，一种领悟，系心态嘅选择，系生活嘅智慧。当你学会放下，压力、烦恼、敌人、痛苦就会减少。学会放下，人生才会精彩。在生命里面，不理有多少个遗憾，多少个酸痛，幸也好，不幸也好，全部都是过去，都要放下。放下不是放弃所有东西，而是只是放弃一些错误或者过时的东西。有些东西应该放下，有些东西又应该拎起上来。 人生总是不停放低一些东西，又拎起一些东西。在这个人世之间，有太多东西，太多的思想是我们控制不到的。放下谈何容易？所以放下不是放下修行，而是放下强行；不是放下需求，而是放下妄求；不是放下一切，只是放下一些；不是放下希望，而是放下绝望。当你放下一些不好的东西，再拿起一些有希望积极的东西，人生才会有进步的空间。希望你由今日开始想起饮茶的动作，就是拿起放下，放下再拿起，过时的不好的不再适合的放下。 常言道斗争紧握了拳头，拳头若放开可拥抱四周，静默放心里，笑容随左右，前途在你手，你找到没有？常言道强闯，少不免逆流，人柔弱似水，却可以再走。命运会刻意锻炼你身手，但勤劳是你的最佳老朋友。得失只一念，风景不转，心境转，烦恼来自偏执，一切也已乱。 叫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 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听紧风骚快活人十一点新闻之后，我哋翻嚟就会有 我哋有爱好系列，系啦咁啊，里面咧有一啲爱语嘅歌词嘅歌曲，你有一啲喺你嘅心目中里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噶。 冇错啦 ，OK， 先喺十一点钟新闻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三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325人，较前一日减少8人。韩联社报道，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数据减少超过6000宗，以星期四通报的资料而言，是近13个星期以来最少。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渐转天晴，但早晚较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15点，跌72点，总成交金额291亿8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2.66跌3.6，腾讯控股277.8跌1.2，盈富基金18.67跌6仙，新上市嘅中创新航系报37.4，阿里巴巴83.4跌8毫，友邦保险70.05跌1.5，南方恒生科技3.602系跌2.8，美团175元升1毫，京东集团208元啱啱转咗系207.8跌5.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4.6，瑞士法郎0.981，加元1.358，人民币7.036，英镑对美元1.136，欧元对美元0.992，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27370点，升249点，港金报1611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1.01美元，卖出1722.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山道。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比较车多繁忙的车龙排到九龙货仓。在渡轮消息方面，由于基建故障的关系，来往屯门至东涌至沙罗湾至到大澳的渡轮服务在上午11点屯门开出的班，以及下午2点大澳开出的两班船 将会改用普通渡轮行驶，搭船的朋友请你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上水。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to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二台话你知。 上星期咧，有朋友带咗去食尼泊尔手抓饭，几特别噶、哦，你有冇试过啊？ 试过一次，冇记错嘅话咧，尼泊尔手抓饭当地人咧叫做达巴，其实就系扁豆、咖喱蔬菜加埋饭一齐食噶。 系啊，食嘅时候咧都会将一啲扁豆汤淋咗喺饭上面，再捞埋啲咖喱蔬菜一齐食噶。 咁你有冇入乡随俗，好似尼泊尔嘅朋友咁样用右手食饭呢？ 梗系有啦。 你又知唔知点解要用右手呢？ 因为佢哋认为右手代表圣洁，用右手去进食嘅话，就可以表达佢哋嘅尊敬啊嘛。 想知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头早6点至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魔力。 二台话你知， 用货车尾板落货，行埋去揿个掣啫，拦唔到我嘅。 唔系呀。扬声的地球就用嚟欣赏嘅，但扬声的货车尾板就要小心啦，严重嘅可能夹亲个头噶， 真系夹伤手脚都唔好啦。所以大家记住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正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操作货车尾板危机多，安全措施要做妥。我系张佩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昌、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嚟到咧爱好系列啦。咁头先主题先讲过啦，就系话有两种不同嘅语言组成嘅一首歌曲嘅。咁今日咧，大家都有唔同嘅选择。 嗯， 系咪我嚟先啊？ 梗系你嚟先啦。 咁我嚟先啦。咁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唔知道有冇同你分享过咧。我成日听歌个来源咧，就系我家姐啊。因为嗰阵时咧，佢就系一个啱啱踏入中意听歌啊、偶像啊等等嗰啲啦。咁有好多歌曲咧， 少女嗰年代 系啦，嗰时仲兴唔系兴嘅，即系一定系添听呢个黑胶唱片啦，咁样咁啊，经常有啲歌咧，我仲喺心里边啊，好熟，或者這歌呢歌咧好得意咁样。有一对组合或者乐队咧，好多年之前喺香港咧都好多人中意嘅，叫 Fabulous Echo 啊 ，Fabulous Echo 有好几首啲歌 ，A Little Bit of Soup 嗰只你有冇听过？系啊，嗰只系啦。咁咧同我哋一个喺广播界嘅前辈合作咗只歌，我今日见到有个朋友啊德哥咧，佢都提议，喂呢只歌啊好过瘾噶，咁样 咁得意。 系啦，呢个咧就系邓寄陈叔叔加埋 Fabulous Echo 嘅呢一首，就系叫做墨西哥女郎。 哦。 有盲，好好月光。我一个人行过墨西哥一间古老大屋度，忽然间听到一个墨西哥女仔唱啦啦啦。 You better come home, Speedy Gonzales. Oh, where home ever you roam. Stop all of your drinking. Oh, where the fools in them flow. Come home to your adobe. And slap some mud on the wall. The roof is leaking like a strainer. Follow the roaches in the hall. Speedy Gonzales. 唔得啊！我要去街市帮我妈妈买辣椒同埋嗰啲胡椒粉啊！嗱。 Don't bring your business back here. Speedy Gonzales, why don't you come home? Speedy Gonzales, why don't you leave me all alone? 我唔嚟得及啊，我要去酒吧饮酒，有嘢送噶。嗱。 加上 Fabulous Cycle， 啱啱你听下呢、這个， 好 中 意啊， 有啲似你， 系啊， 有啲似你，系啦，嗱嗱嗱嗱， 跟住讲啲嘢，系啊，跟住癫咗，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 本来前面你嗰节说话都我都好有意思， 嗯， 但系去到你话乱唱咧，我就真系， 嗯。 点解你要咁样睇？ 咪因为你系你风格嚟噶 嘛， 系啊，你系红杏呢样嘢噶嘛。 你一认真就输啦， 系咩？ 系啊，你唔知噶。哦 ，OK， 唔怪得我日日都输啦。 因为你一认真嘅话，大家就输。 咁介绍翻， 输俾你啊！ 呢一队乐队咧，由菲律宾人同埋苏格兰人喺1960年喺香港成立嘅，第一只单曲叫《A Little Bit of Soup》啊。头先讲诶，你 都即系佢哋都系 香港乐队嚟噶，系啊， 好嘢，好嘢。 佢哋甚至香港咧，佢打败咗呢个 Beatles 嘅《I Wanna Hold You》。hand 啦，佢系佢只歌用 A Little Bit of Soup 打败咗，佢系蝉联咗香港嗰阵时嘅流行排行榜冠军32个礼拜啊！好多歌曲咧都系当时好红嘅，咁呢只歌就后来咧，因为阿邓稼祥叔叔喺广播界就好红咧，咁所以两个咧就有一种得意嘅化学作用咧，就合作咗呢只墨西哥女郎。 嗯，好啦，到我介绍嘅呢一首歌曲咧，其实我觉得都系古仔搭旧嘅，因为其实当然啦，首歌里面嘅话会有英文啦，其实我哋广东歌咧有好多都系咁样， 系啊， 或者其实佢有一段。是英文，或者佢有中間有一個字是英文，同埋另外日文歌又係好興嘅，係嘛？即係無端端咁佢唱兩句英文咁啊，你會覺得佢就哇，好似好有型咁樣嘅。好啦，我要介紹嘅呢一位朋友咧，好似嘅就係我喺愛好系列裏面咁耐以嚟，我係未播過佢嘅歌嘅。但我突然之間今日咧，我點解會諗起佢咧？係因為我有一日竟然抄到一頂卡式錄音帶， 係佢俾我嘅，我都唔知掉曬啦。 因為咧，我仲有啲即係楞碌窿窿罅罅嗰啲咁位我突然间跌咗呢一个饼带出嚟嘅时候，我发觉哇呢件事同呢一个我要介绍嘅歌手一样，佢一样系咁长青。有时你有冇见到嘅就有啲人咧个样系唔变噶，有好多啦，苏慧伦啦，林志颖啦，个样嘅就 系 10年系如一日嘅，佢就系咁样，亦 keep 得好好。 號。而呢一餅帶咧，勾起咗我有好多嘅回憶。其實呢一餅帶係當年佢嘅女朋友叫佢錄俾我。 哇！ 係啊， 佢女朋友叫佢錄俾你， 係咪非常轉接咧？ 好浪漫、啊。 事完就係嗰陣時候，我要做歡樂今宵。係，你都知道個情況係點㗎啦。一早翻去我哋要開會嘅，啱唔啱？開完會之後，若果你冇嘢錄嘅話咧，基本上由晏晝兩點鐘大約到四點零鐘到咧，你中間係有落場時間嘅。 係可以 high tea 啦。 係啦，你可以恰啦，有好多人就會匿埋喺廁所度瞓覺啊，又或者係 high tea 啊，或者係出去啊，各隨專便點樣都得。咁、但係咧，總之四點零鐘到你翻嚟開始錄 promo 啊、錄嘢啊，咁就開始好忙，直至到夜晚黑完曬為止噶啦。嗰陣時候，我啦，再加埋三姑，即係其實講緊係吳君如，同埋嘅就係阿江欣妍，我哋三個咧，總之一開完會之後嘅話咧，就一定躝街嘅。 我中意你用個躝字， 就一定躝出去噶啦，因為係阿吳君如叫我哋躝出去嘅。 係，坐嚟做乜嘢啊？ 佢嗰陣時候其實佢已經係唔久早噶啦，咁、但係佢就係佢翻嚟誒歡樂今宵嘅話，對於佢嚟講嘅話，都係一件幾開心嘅事，因為有一段時間佢就佢唔使哇，跟住一陣間又唔知拍啲乜嘢，即係拍啲乜嘢，佢只係做好一即系做好个节目就得啦， 都几开心噶。 咁所以就我哋会陪佢啦，跟住一定系食嘢啊，跟住买嘢啊，佢使钱，跟住我要释放我自己。 系喎，因为得两个钟头系放假， 得两个钟啫嘛。 系啊， 咁样佢一定系坐佢一架车之后，跟住我哋就会去尖沙咀噶咯。好 其实都远噶嗬。 广播道尖沙咀好 近 啫， 啊广播道喎， 系啊， 窝 打路到公主， 我仲谂起清水湾添。 唔系唔系，嗰时候我哋喺广播道，咁就坐佢一架车嘅时候，跟住咧有一日我就听到有一啲我嗰阵时候未接触过嘅一啲歌曲吓，其实系一啲叫 R&B 嘅嘢，跟住我就哇咁好听啊呢啲歌，跟住佢唔识嘢啦你，咁我就话 哇你俾人抛弃喎， 系啊录俾我嘅，咁啊跟住我就哇好好听啊好好听啊，咁佢系都知道佢男朋友系边个啦，系咪？咁我就。哎、你可唔可以叫佢录一饼俾我啊？咁样佢就睇下点先啦、啊。我记得嗰双样，跟住我就讲你啊，因为你借俾我得啊，咁样佢唔得啊，我要摆喺度听嘅。佢独录俾我嘅，专登录俾我，成饼都系啊。 哇，好浪漫、啊！ 好浪漫，我真系觉得好正。咁跟住收尾到第二诶、过咗一个礼拜之后嘅话，佢就话啦，佢俾你嘅， 几开心、 啊。哇，呢啲正。 跟住仲要写住嘅就系 J J， 其实佢个名同 J J 系冇关嘅，但系我哋嗰阵时候唔知道有一首歌就 Hey J J 咩 What about it 咁样，跟住我哋叫做 J J， 就私底下就叫佢就，总之嘅就系你个男朋友就叫做 J J， 咁呢一个咧就系呢一位朋友啦，系啦。佢到今時今日仍然係 keep 得咁有型， 係 佢唱歌佢跳舞仍然係冇失水準。我好記得佢呢一個寫住 J J 呢一餅仔，我 keep 到今時今日。我講緊嘅係 Alex 杜德偉。 哇！ 呢一首嘅歌曲其實裡面都有一句説話嘅話，我哋成日都係會用英文嚟去講嘅，係咪？今日揀嚟嘅有呢一首嘅歌曲啊，《影子舞》啊！ 正 呀！ 你仲有冇认真去做健身？你嘅 T 恤、你嘅身影、你嘅笑声， 许有一次磨破，与你再起舞，然而暂时独跳着影子舞，庆祝当天学言道，世界那么美，情能令人换角度，有过你一刻而难能可贵，我想那一分一秒完全记底，永远永远都感激某年之际。Sweetest time of my life， 有过你一刻而难能可贵，我心里始终跟你同行到底，永远永远都珍惜某年此际。At the highest, greatest, sweetest time of my life。 Are you ready? 杜德明嘅呢首《影子舞》啊，下午十一点廿五分，好啦，好听，唤起好多回忆啊。 系， 得你 讲翻我当年即系年少轻狂啦，去欧洲，我真系第一次去欧洲，去成个月，同个小女朋友，但系中间系已经好多好多嗌交噶啦，已经，因为我想一班人，佢系想两个人，因为佢啱啱大学毕业，而我啱啱就做紧啊开心主流派志伟。要我放个几月假咧，我真系 好奢侈啊！ 好奢侈系， 佢又俾你放 四廿几五廿日， 算系咁， 算系咁啊！同埋因为我觉得，哇喺做紧嗰个节目，冇得做咧，我心真系有啲 唔舒 服。即系啱啱靓仔出嚟做嘢冇几年， 又有满足感， 但 系 跟个大哥， 系啊， 跟个大哥做嘢，真系 啊，系啊，即系我觉得我。唔知幾時再有嗰陣時，但喺佢嚟講咧，就係大學畢業，唔知幾時又有機會攞咁長嘅假期。 你連啱你啱相反喎，你就覺得哎呀，唔知幾時再有咁好嘅工作。佢又誒唔知幾時有咁多假期，啱啱相反。 係啊，結果咧真係好多時都係嗌交啊，唔開心。 嚇！ 係啊，真係啊， 去到咁遠嗌交啊！ 係啊，我甚至想分手喺嗰度，即係唔知啊，即係後生仔僆仔啦。嗰晚佢唔舒服，佢喺酒店，我就。德國嗰陣時夏天嚟嘅，我哋由七月去到八月咁上下啦。嗰日落雨，哇，凍冰冰。我第一次感覺到原來歐洲咧，七八月嗰陣時咧，可以係咁凍嘅。嗰陣時咧，我去如果我冇記錯咧，應該係響 慕尼克。 系嗰头， 系啊， 唔系系真系嗰头， 即系嗰啲地方， 系啊，嗰啲地方，因为 plan 就系咁坐火车啊，然后周围去啊咁样样。嗰晚好冻，然后咧，哇！我撞到一个女仔喺街嗰度，撞到个女仔， 德国个女仔啊， 香港个女仔嚟嘅，香港女仔，即系实会见到噶啦，即系当你由呢个站去嗰个站，大家都 咁又见到啲旅客哦， 系啊，差唔多都系。 你撞到意思系识唔识噶本来？ 见过唔识嘅，咁啊撞到佢一个人，我系一个人，咁啊倾下偈啦。普通就咁倾偈，乜都冇。然后佢俾一首歌我听，我就系呢一首，我觉得几好听。然后翻翻去酒店咧，我见到小女朋友咧瞓咗觉咧，瞓得好舒服咁样样。嗰一刻我喺度谂紧，好唔好嗌醒佢咧？然后话俾佢听，不如我哋就 分手 个旅程咧，就唔好继续啦。你有你，我有我，然后。有买咗机票走啦嘛？ 哇！呢首歌有冇咁咩啊？咁大催化 唔係，係因為嗰一刻所有嘢咧，其實首歌都冇乜嘢。我真係覺得啊，點解要咁？但我後來好彩冇咁做到，冇咁做到，完全冇咁做到。呢一首歌就係、是《冬季來的女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今日起为合资格病人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港岛西医院联网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部副部门主管邝兆基话：，本港同全球一样，由于过去两年几流感个案较少，市民或者系会冇流感病毒嘅抗体，担心今年一旦受感染，情况会较严重，因此呼吁市民接种流感疫苗。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医管局分三个阶段为合资格人士打季节性流感疫苗，首阶段对象分别是65岁或以上在专科或普通科门诊求诊的人士，较高风险者例如服食亚士匹林的儿科门诊病人，以及医管局辖下门诊的智障人士或领取伤残津贴人士。他又说，今次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有特别安排，就是同时可为合适人士接种流感针和新冠疫苗。 政府今日起放宽部分防疫措施，餐饮处所每台人数增至12人，宴会快测门槛亦都调整至13人或以上需持阴性结果。在乐富一间酒楼，有长者话每台人数上限放宽，可以约齐10人8人一家大细饮茶。佢又希望当局放宽更多防疫抗疫措施，同埋早日同内地通关，让长者可以外出旅行散心。有食客認為放寬每台人數，同時調整宴會快測門檻是得政。有市民就話，未來假期會相約親戚12人一台出街食飯。佢又希望當局延長食肆營業時間，認為延長營業時間可以令食肆做多一轉台，對經濟亦都有幫助。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說，大灣區城市一直主動和積極傳遞訊息，但相關資訊在香港沒有受到廣泛報導，資訊未傳達到市民。他又說，應該了解到如果香港和內地未取消檢疫等的限制，兩地的認知將有更大差距。梁振英在一個論壇以視像致辭的時候又說，大灣區融合帶來新動力，為香港和其他城市帶來巨大機遇。又說媒體或者專業機構在大灣區城市設立分會，可以解決港人暫時無法到內地等的問題。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應對北韓發射彈道導彈。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說，中方注意到朝方近期的發射活動，亦都注意到美國等有關國家近期多次在地區舉行聯合軍演，發現朝方的發射活動都是在軍演前後，並非孤立存在。耿爽說，在當前朝鮮半島局勢持續緊張的關鍵時期，有關各方應該著眼半島和平穩定大局，冷靜克制，謹言慎行，避免採取任何可能加劇緊張局勢導致誤判的行動，防止局勢輪番升級。耿爽又說，安理會應當在半島問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而不應該一味恃強施壓。安理會開展的討論、舉行的審議應當有助於推動緩和局勢，而不是激化矛盾，應當有助於推動恢復對話，而不是擴大分歧，應當有助於促進團結，而不是製造分裂。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渐转天晴，但早晚较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95点，跌92点，总成交金额323亿3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2.6跌4.2，腾讯控股277.2跌1.8，盈富基金18.65跌8仙，新上市嘅中创新航系报37.15，阿里巴巴83.4跌8毫，友邦保险70元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3.60仙二跌2.8仙，京东集团207.6跌5.4，美团175.5系升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44.57，瑞士法郎0.981，加元1.357，人民幣7.031，英磅對美元1.137，歐元對美元0.992，澳元對美元0.65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27,376点，升255点。港金报16,130元，升11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22.19美元，卖出1,722.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美孚嘅宝伦街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系美孚嘅宝伦街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 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船嘅消息方面，由于机件故障嘅关系，来往屯门至东涌至沙罗湾至到大澳，下昼两点喺大澳开出嗰班船咧，会改以普通渡轮行驶，咁啊要留意翻，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加容易喺意外之中受伤，所以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同埋礼让喺马路上面行驶紧嘅单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李若彤饰演的白李氏是兰色的后母，是封祥和封举的母亲，以哥病逝之后继位皇后。她为人阴险多谋，心胸狭小，因为大仔封祥患有隐疾，对她弃如敝履，又为了封举将来得以继承皇位，长年陷害封兰色。 国剧八三零，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运输署的2022年交通习惯调查会在9月至12月进行，被抽中的市民在收到邀请信后，可选择网上、电话或上门接受问卷调查。上门的访问员会着制服和带名牌，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积极参与调查，帮助提升大家的出行体验。如有查询，请致电3900-1100。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星期四爱好系列嚟到呢个第二个半小时噶啦，咁我觉得有时咧，即系嚟歌曲里边咧，加咗一啲中文啊、英文啊或者其他语言咧，得意咗嘅，同埋成首歌有另外一种嘅感觉。与此同时咧，你觉唔觉得而家我哋好多时都唔系而家啦，即系好长一段时间，就系我哋嘅沟通讲嘢咧，好多时系中英夹杂咗噶、哎，甚至有啲咧，我而家用翻全中文咧，我可能会好辛苦或者谂唔到，譬如话、喂，我一 WhatsApp 你啊咁样。WhatsApp 都是英文嚟噶嘛，我都想不到，如果我用中文我代替，我一陣間 發短信俾你咯， 發個短信咯、 不過好少人咁講， 或者我 send 嘢俾你啊， 係咯 ，send 就發 咯 ，send 都係 send 都係英 文，我咪就咁嘅意思咯， 係啊，即係 多數都係英文， 所以而家即係好多係好似融合咗變成一種嘅一種嘅語言咁啦嚇。咁而呢個歌曲咧裏邊用所講嘅呢個歌名咧，其實好多時都係我哋會講嘅，你 mind 唔 mind 啊？我唔 mind 啊，咁嘅样。 我 mind 喎、 啊。你 mind 唔 mind 啊？ 我 mind。 蔡小凤，系嘛？ 嗯。 我点会 mind？ 我不会 mind。 我不会 mind。你 mind 唔 mind？ 送俾大家，小凤姐嘅呢只。我不会 mind， 我点会 mind？ 紊乱，织出丝巾挂上了我面，遮遮掩掩这个世界阴暗面，不必担心我看了厌倦，我不会骂， 生贡献我努力，我不会骂，我不会骂。 说话填词嘅呢首歌曲，我不会 mind 咧，将我哋日常用语咧摆咗落去之外咧，我点会 mind 咧？再嚟一句广东话嘅口语化嘅说话咧，都几得意。 我觉得好得意啊！呢首歌 系咪先？ 呢个系尖叔先至会嘅，有嗰啲咩嘅啊、魔啊、料啊咁嗰啲咧，佢会将佢摆埋落去嘅。系啊， 好，小凤姐嘅呢首歌曲。 好，咁我而家要介绍嘅呢一位朋友咧，我好中意听佢唱歌嘅。咁我觉得咧，我亦都好中意嘅就系爱好系列咧，令到我重温有好多我已经忘记咗嘅歌曲。 系啊，我同意。 你同唔同意啊？ 同意啊！ 因为我真的很认真地，我会夜晚黑咧七点零八点钟对于我自己来讲是很开心，因为为了听日要找的一些即系嗰个贴题的一啲歌曲的话，我就会不断咁去搜罗，用不同的方法去睇下，睇下找到啲咩嘅歌，而是啲沧海遗珠嚟嘅。咁我就睇到呢一位嘅女歌手啦，咁我就谂住啊，我睇下佢一定会有一啲嘅，就是里面有英文词嘅一啲歌曲嘅。咁我就睇翻佢以前嘅一啲MTV 啦，睇翻我哋以前嗰啲咩劲歌金曲所拍的，你会觉得好多嘢会翻嚟， 系啊， 尤其是你哋喺里边，即系你一齐做过喺里边。 咁跟住，哇！我就觉得，哇！我直头系毛管动。咁我睇埋下边啲 comments， 啲人咧就系话，近噶，即系讲紧二零零几年啲人，可能2020年嘅人睇翻，佢哋会觉得佢就啊，乜原来呢一位嘅女歌手曾经系咁有气质噶，当然系啦， 犀利， 冇错。当然佢之后嘅话，你会觉得讲佢呢一个名，你会觉得佢好有型，佢唱。唱歌好有佢自己嘅风格，佢把声一听你会听得到，但系问题系佢啱啱出道嘅时候，其实佢真系一个靓女嚟噶。咁我又有一件往事，又突然间谂翻起嘅就系佢长长头发就系出道嘅时候，但系跟住有一段时间嘅话，佢剪到个头好短。同我都有關嘅，因為有一次嘅就係我喺街嗰度撞到佢。我當年咧就係有喺某一間大家都一定會去剪頭髮嘅尖沙咀嗰一間嘢嗰度，就俾人剪咗一個咧超短嘅，我形容為一個叫馬騮頭，喊即係想喊嘅剪到，但係佢就話你信我啦，好靚啊，好興啊，而家你係你剪先嘅，就係因為咁樣嘅話，呢一個型字，所以咧你就俾佢剪啦，剪到咧岩岩巉巉一藍一忽咁啊，好短好短好短，但係咧當佢用嗰啲 gel 嗰陣，我哋好興用嘅咩 K 咩 K gel 啊嘛，一 gel 咗佢之後嘅話咧，哇你抄亂佢又得，你整到好貼頭又得。好好睇， 滿唔滿意啊？滿意， 超級滿意。但當然啦，我自己梗係需要啲時間去，始終係女仔嚟噶嘛。咁有一次就有某次工作嘅情況嘅時候，我就撞到呢一位女歌手，佢就話：佢哇好遠啫，即刻跑埋嚟，呢個頭好靚啊，邊個剪啊？哇！咁我就講咗俾佢聽係邊個。點解知我下一次我再見到佢時候， 佢 就剪 咗 呢一個頭啦。佢就係呢一位朋友。我觉得佢唱歌非常之好听，我觉得佢嗰啲歌曲亦都非常之好听。咁我睇翻琴日有好多佢嗰啲 MTV 嘅话，其实佢真系出道嘅时候，佢真系好靓女。我讲紧嘅系 Shelly 关淑怡。今日拣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嘅就系，其实佢有好多歌噶，系啊。但我就觉得即系几好啊！今日我哋喺晏昼呢一段时间嘅话，啲节拍可以比较就稍为快一啲噶，所以就拣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啦。希望大家会喜欢。中唔中意关淑怡啊？ 中意，好中意，型， 好有 style， 系， 其实我觉得佢好有型， 衬得上， 系啊，真系好可惜，我而家唔唱，我觉得真系应该要出嚟唱，今日有制造迷梦。 关船嘅呢首制造迷梦吓， 型爆啊！ 系 啊，我都觉得系。 我跟 嚟到嚟， 等住佢拉翻落嚟系嘛？拖垮大家。 其实我工作窒息症咧未好快。 不过我觉得其实头先嘅就系冬季来的女人，good choice 系嘛？ 嗯，系。 啊，算啦。嗰陣時喺個火車咧，有啲長途火車，我夜晚自己又聽翻咧，哇！我覺得真係 長途火車好正， 然後又望住咧隔離瞓到腳腳聲，真係嗰種抉擇真係好難，好難抉擇。 即係又想走，又想唔走，又唔捨得走，但又好想走。 人哋都係咁諗咧， 可能佢炸瞓。 可能人 但你唔開心嘅時候咧，聽呢啲歌咧，會越聽越有一種走唔翻出嚟嘅感覺。 所以歌好正， 好正啊！係 啊！ 我以前咧有一個。舊同學，咁佢係做電台嘅，都喺隔離台做。嗰陣時好多年前，佢叫鄭全君，而家喺演藝界都幾出名，即係演藝學院嗰度。咁佢嗰陣時咧就同阿洪朝峰隔住做嗰啲深宵節目， 即係佢一齊做，即係拍檔嘅。 一人做幾日咁啦，即係隔開嘅。咁咧我就可以咧靜雞雞寫張嘢俾佢點唱。佢係星期六晚凌晨嗰啲好鬼夜嗰啲，咁是。有個 咁你個名叫馬小強啊？ 唔係嗰陣時 用全真名啊， 唔係佢做節目啊，唔係我。 係 你啊，你點唱啊？譬如阿 B 個 點俾 B 個 阿 B 點唱俾 B 女？ 你聽我講先，有個女仔佢失戀喎，佢話想聽歌喎。我話我送首歌俾你啊，你想聽咩歌啊？我話我同嗰個主持好 friend 嘅， 我叫佢就點嘅。 係啊， 咁衰嘅， 有幾衰？ 最憎 你唔記得佢上次，你唔記得上次帶人去呢個電視台睇嘢咩？入到咦見唔到嘅，就係見到肥姐嘅。係 啊， 又睇勁哥點解會呼啦咁笑？佢好興呢啲咁樣㗎，開呢啲咪好。 係啊，佢我真係親手俾下嗰個鄭全君，佢話嗯好。 佢又有啲咁嘅 聲 啊， 唔磁性嘅， 係啊，即係佢同洪朝峰都係嗰個通。咁啊，跟住佢失戀，我話好啊，我送首歌俾你啊。然後我話，係咪真係呢個禮拜六播啊？我話係啊，真係啊。好，我話你留意啦。跟住咧， 但係你冇指定歌曲啊？ 有指定一首歌。咁佢想聽 係你揀嘅，定係個女仔揀？ 我揀俾個女仔嘅。 你又咪想追佢？ 你揀俾個女 仔。你咪有少少想？ 梗係有啦，唔係我。 哦，即係你想 stand by 咁多嘢。 我查客起身，我即刻坐低低，阿姐執台，阿姐執完台即刻坐翻低，係咪？ 你用第二啲形容詞，我唔介意啊。你用查客。 因為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你話人哋失戀啊嘛。係 啊。 咁即係你趁人哋個空窗期係咪？ 我趁 你咪想快快脆坐落去咯。 跟住話人聽，我就話係啊，你係咪好唔開心啊？我點首歌俾你聽啊？我同佢好 friend 噶，我同佢 唔系，我知，我估，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唔系，咁啊，跟住写首歌啦，然后咧同我咧好识做点唱子啊，佢话呢位朋友，你记住，永远有一位响背后支持你 嘅男人， 唔系，然后咧我用咗个暗号，譬如话佢就系菠萝包啦。即系呢个名系我同一个 common 嘅名字， 佢知唔知道你叫佢做菠萝包？ 即系梗系知啦。 即系你点解要无端端叫？有冇个有冇个大字喺前面？ 菠萝包咧？ 有冇大字噶？ 系啊， 你唔好理佢，你唔好理佢。 即系呢啲系 两个 人嗰啲 common language 抢包。 咩啊咩啊？你系肠仔包？ 我 你系咪肠仔包啊？吓，你系咩包啊？ 点解要叫菠萝包？有冇意思啊？ 冇意思， 佢好中意食 啊！系啦， 唔系啊！我想问佢嘅就系你个菠萝包，你一定系有啲暗号，个暗号你唔系乱咁安噶嘛？ 系一齐嗰时，我成日约佢食早餐， 就食菠萝包， 我买定俾佢。 系咯，我意思系咁啊，唔系你啊大菠萝，你啊谂大菠 萝，死都系啊！ 唔讲啊， 系啊， 我就觉得菠萝包系一定有啲嘢。 佢最中意大菠萝包，就冇咗个萝，冇咗个包，佢 就唔识讲得咁出噶啦。 系啊。仲要讲落去冇时间 嘅，佢就系播呢一首歌，但系播咗呢个版本啊，点知个女仔好中意呢个版本，就系欧阳菲菲嘅《逝去的爱》。 我 love is over， 咁你有冇坐低食嘢啦？跟住系咪执完台啦？ 嗰阵时好夜啦， 轮到我坐未 啊？仍然。 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雨，随风飘去无踪影。Love is over。虽然也曾悲泣，已经都已成过去。Love is over， 时光匆匆如流水，流水抚平我心灵，创伤早已无痕迹。 有冇得坐低食嘢啫？你都冇答我，我问你，咁你点？即系只歌又好感动啊嘛，你又佢好中意啊嘛，咁后屘有冇发展啊？ 食嘢嘅嘢咧，如果唔对胃口咧，你就起身走。 边个唔对边个胃口？ 佢唔对你胃口啊？ 我唔对佢胃口。 哦， 咁样，嗯 ，OK。 你无谓问啦、啊，呢啲 想知啊嘛， 佢想讲 系啊，想知啊嘛，你讲啲唔讲？ 你睇错钟啦，仲有一分钟、 啊，佢走开咗。 你就想问你咩？ 系啊，因为仲有一分钟，我问下你啊。 哦，得，冇问题。咁你哋有冇试过唔对胃口啊？ 唔对胃口，成日都有啦。人哋见到我想呕， 冇啊嘛？ 有， 我唔信， 一定有嘅。 唔系啲咩靓女系咪先？我唔买。 不过我觉得咧，即系食咩你自己中意食咩，你自己拣啲对胃口。 你讲咩啊？ 佢都系因为时间未够，佢讲下嘢啫。 讲菠萝包啫系嘛？你唔使专为讲嘢而讲嘅。如果你唔想讲，你咪唔好。 不如讲一阵间第一个半小时咧就 系 古灵精怪。 系啊， 跟住翻嚟咧有咩鬼故？ 今日咧讲一个鬼商场。 哇！ 其实好多商场咧有冇鬼都好鬼嘅，因为冇人。而家喺商场好静嘅，你唔觉得咩？ 系而家好翻啦，好多 好 翻 啦，冇错， 越嚟越好噶啦。OK， 十二点。 数当中80%延误90日或以上。赵慧贤话：部分树木投诉嘅处理时间冗长，如果有问题嘅树木未获适时处理，可引致环境卫生滋扰，甚至构成公共安全隐患，因此决定展开主动调查。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今日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一北风增强，朝早较凉，随后几日天晴，日间非常干燥。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08点，跌79点，总成交金额337.5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2.62跌4毫，腾讯控股277.8跌1.2，阿里巴巴83.6跌6毫，盈富基金18.66跌7仙，新上市嘅中创新航系报38蚊，友邦保险70.15跌5仙，南方恒生科技3.60领先4跌2.6仙，京东集团207.4跌5.6，美团175.2升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8.922，瑞士法郎8.004，澳元5.126，加元5.783，新西兰元4.555，欧元7.754。每百日元对港元5.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1。日经平均指数报27,372点，升251点。港金报16,13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1.29美元，卖出1,723.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美孚嘅宝伦街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宝伦街去翻荔枝角道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其实真的很漂亮，有很多特色的建筑物和特色的小店。 香港人很有人情味的，不介意跟人分享他的故事。 香港有很多好东西吃的，中西日韩泰粤什么都有啊。 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有大街小巷关注组，跟你一起发掘 香港的美。靓靓靓美美美，我最靓。 每年十月都是我们很怀念的妹姐梅艳芳生日的月份，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集就请到跟 Anita 关系非常密切的草蜢，分享与妹姐相处的珍贵点滴。 因为梅艳芳，我们坚持到今时今日，都是告诉所有乐迷听，不是当初梅艳芳有这个眼光，香港不会有一对叫做草蜢。 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纪念梅艳芳。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现在用的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号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很简单，大家快点登记吧。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早上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驾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第三个钟头风骚快活人开始咗㗎啦，31度气温，相对湿度 66%。稍后呢答半呢 ,Dr. Eric 呢就会出现啦、嗯。今日佢话题就係咁样。你哋呢作为一个宠物嘅主人，有时呢都要知道猫猫狗狗啦，尤其是我比较熟啲嘅狗仔啦、嗯、有啲嘢系唔食得嘅、 嗯。 甚至呢我试过有一次睇返啲文章我先知道，咦死啦，我好似俾过佢食喎咁样、 嗯。 狗仔如果冇记住提子系唔食得嘅。朱古力更加定唔食得嘅。 猫狗都唔食得。 係啦，咁所以呢如果你作为宠物主人呢，就有啲嘢你觉得啊佢好似好想食喎、 啊、 狗仔唔食㗎嘛。咁你食开呀、欸、好啦分啲俾你啦，咁就变咗呢对佢健康有影 响。咁你有啲乜嘢唔食得啊？ 我乜都食得。 系咩？同埋龟咩都食得， 大鱼食细鱼啦我。 啊，明白。今日想知道 咧，你咪食龟粮 嘅想知嘅咧就十二点半啊，我哋有宠物嘅时间。呢、這个时候送俾大家有今日礼拜四嘅 古灵精怪之恐怖商场。商场本来就好多人，好多铺头，好热闹。一啲都唔恐怖，但系啲古旧嘅商场，第一，呢度啲街坊年纪一大把啦，都少落嚟行。 而呢个商场由于冇乜人流，铺头走下一间，走下一间，嗰、那个感觉系静嘤嘤得嚟，仲有一种曾经有人而家冇晒嘅感觉。你问我恐唔恐怖？见仁见智啦。不过喺一间咁样嘅商场里边，我曾经遇过一件好奇怪、好恐怖嘅事。话说有一晚六点几啊，突然之间想去一个好耐冇行嘅商场行下。呢、这个商场而家近收铺嘅时候真系冇人咁滞，入到去闻到一阵噏噏地嘅好奇怪嘅焗熟味。沿路一路行，一路行，谂住去文具铺买少少嘢，啊！突然之间人就冇啦，竟然见到两只好大嘅老鼠打横咁跑过，哇！真系夸张，点会连老鼠都有噶？我快快脆脆行入嗰个文具铺，谂住买完就走啦。跟住买完出嚟，正想快速走人嘅时候，见到对面铺有个细路仔喺度头拧拧。对面铺系一个卖啲旧式玩具嘅铺头，冇开灯，冇人，因为已经闩咗铺。点解呢细路仔仲喺度望嚟望去嘅呢？然之后喺昏暗嘅灯光，我睇清楚啦，佢唔系喺门口望嚟望去，其实佢系喺入边望翻出嚟，唔系净系望出嚟，个感觉好奇怪，好似佢只系一个影，唔系一个实体。佢个头穿过个玻璃望咗出嚟，周围喺度装，好似睇下有冇人望到佢咁样。我唔敢再望第二眼，心谂：哇，嗰味嘢咁早出嚟嘅，嗱嗱声就离开呢一个商场。喺离开之前，我拧翻个头望过去，嗰、那个玩具铺静嘤嘤，乜嘢都冇。头先嗰个细路仔，梗系已经唔喺度。讲到呢个商场。仲有一个得人惊嘅故事。有一晚我同我同学行过嘅时候，嗰阵时已经天黑晒，街灯都着咗。我哋倾倾下偈，个同学仔突然之间指住对面马路，好惊咁话：你睇下，你睇下。呢、这个同学平时咧好鬼老正，唔中意整蛊人。如果佢咁样嘅反应，唔方好嘢啦。当时。我望都唔敢望，净系话：喂，唔好睇啦，我唔想睇啊，走啦走啦。但我同学仔呆咗，好惊，佢都唔想睇噶，但系只眼离唔开，一路系咁望住望住，走啦，唔好睇啦，走啦。我望都唔敢望，扯咗佢走。隔咗几日，佢问翻我：，诶。嗰晚你知唔知我见到啲咩？我唔想听，我话俾你听，真系唔好讲。佢唔理我唔想听嘅心情，就话俾我听。佢话嗰晚，当我哋行过马路嘅时候，佢见到个街灯上边吊住咗一个着住戏服嘅男人，不停咁样喐手喐脚，好似跳舞一样。当个男人意识到我同学望住佢嘅时候，就拧过个头过嚟，对住佢发出啲好奇怪嘅表情同笑容。后来听讲，日佢以前经过一个战时嘅大屠杀，敌军杀咗个表演团体，好多着住戏服嘅人。尸横遍野，就系瞓喺呢个地方。到底系真定假？咁我就唔知道。 沉迷自闭雾是我悲观到日日起身搵嘢做，为人暴躁成日卖老，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命途，为自私写低句号，讲一句沙瓦迪卡。You know， 去到边都招呼周到，我哋灵魂奉献俾电脑，电脑食电脑，所以若我今晚出街好冇？寻求快乐要几多？蛇虫垃圾成日用我，珍惜唱歌。不过你班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et it flow， 尽力天天都进步，只一句 come on。每朝早必须听到，继续哆瑞咪发嗦啦知道，今天我做到 ，All right， 拍拍手掌眼有死哦，继续哆瑞咪发嗦啦知道，咪走转咪路 ，All right， 拍拍手掌跟我哆瑞咪发嗦。做做 re mi fa sol la ti do， 今晚要做到 ，Hey， everybody let it go， 继续 ra ra ra ra na na na， 咪走转咪路 ，OK， 日日讲声 hello， 快乐自然。 灵精怪，搞鬼，鬼仔。在香港租金高企的时候，很多人会将办公室搬在一些的工厦里面。我有一个朋友做剪接的，有一晚夜晚九点几，我约了他去探他，去到个客厅没开，直接去货厅按掣上去，上了去，咦，喂，点解六楼停咗打开到门嘅？我望住外边冇人，唉，唔好理啦，等佢自己慢慢闩门。闩门之后佢唔喐，我咪揿下十一字咯。喂，十一字啊，再揿下闩门嗰掣，都系冇反应。再揿，喂，唔上唔落，而家点啊？唔系要我出翻去行啊嘛？我再试下揿下其他楼层，都系冇反应。个 lift 竟然卡咗喺六楼，咁点算？当时我选择一系打电话问朋友，十一楼嗰位朋友，但系发现收唔到电话，咁点算？我行出个 lift 门，啊，周围都冇人，行边度好呢？时时旦旦去左边揾楼梯位啊！啊，有道防烟门，诶，又系防烟门， 双门设计，好混淆啊！唔理啦，跟住谂住由六楼行上我朋友嘅十一楼，点知一推开到门，突然之间系啊，吓死人啦！有个伯企咗喺度，哦，原来大阿看更，我冇谂到有个人企咗喺度，吓到我啊！佢仲话 使唔使咁惊啊？我喺度食烟啊嘛，搵边度啊？ 十一楼，但系头先个 lift 好似坏坏地，停咗六楼唔喐啊！跟住佢就话啦： 啊，我同你上去啦。 都好，你陪我行五层楼啊？ 唔使，我帮你再睇一部 lift 啦。 跟住再行入个 lift 度 ，lift 仲喺六楼唔喐。然之后嗰、那个阿伯揿住十一楼个掣，然后就话： 喂，小朋友，唔好玩啊！ 我俾佢吓咗一跳 ，lift 里边得佢得我，我自然唔系小朋友啦，佢梗系唔系喝我啦。lift 里边都冇小朋友，佢点解无端端叫啲小朋友唔好玩？然之后佢再揿下十一字，哎呀，个 lift 喐翻，七楼、八楼一路上，然后直到十一楼。我唔敢再问佢，就话：唔该啊，唔该啊，叔。跟住去到第一时间就揾咗我 friend 问：喂，点解你部 lift 咁得意嘅？头先你有个看更咧，佢喺个 lift 度嗌一声，小朋友唔好玩。跟住个 lift 喐翻，点解会咁嘅？原来对于我呢个朋友嚟讲，撞过好多次噶啦，次次都系晕 lift， 次次都系呢个阿叔好大声话：小朋友唔好玩啦，走啊！故事背后是关乎原来这里六楼有一间卖那些佛牌的铺头，听闻里面还有提供帮人养鬼仔的服务，真不真就不知道，但是试过很多租客去到六楼的时候总会有很多怪事发生。还有那个卖佛牌的铺头收了工之后，硬是听到里面有些细路仔玩嘅声，系真系假，就得啲租客先知道。 单身也好，未需听你的控诉，位置未需要报道，无人制酒那会焦躁。走也好，独处变少一半的懊恼，没有事给我呷醋，无人陪其实还好，面皮可以抱，无情人其实还好。将旧日过，谁期望如初？忘 难，其实还好。如承诺难免需给各种变数，谁人亦无法拉扯到太累，亦要继续。即使心底记得过去，仍能看不到，若会灭别谈更疯。若淡然自会豁达宽容，就笑着带过，但盖尽了情人，其实还好，无人在乎我苦楚，哪需要逃，只需好好去演戏歌。No， 就算旧片段太过深刻，别要记录。 我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写意，有爱就像不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不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好，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啊，12:29翻嚟咧，多得 Eric 咧，再讲下狗仔嘅食嘢方面嘅嘢啦。咁、如果大家有养个狗仔咧，唔知阿 Sarah 就冇嗬， 冇 就系啦。咁以前咧，啱啱第一次开始养嘅时候，好紧张啊，因为咧成日都惊咧俾错嘢佢食噶。咁、又或者有时有啲嘢咧，唔系俾佢食嘅，唔知阿马老师有冇听过？譬如俾啲我听嗰时听过吓，嗰啲牛骨啊，即系煲汤嗰啲牛骨咧，俾佢做咩咧？咁佢咪食噶？系俾佢咬， 系牙痕啊， 牙痕啦，连下啲牙齿咁样。嗰阵时我听翻嚟嘅，一阵间都可以同阿 Doctor Eric 倾下呢方面嘅问题啦吓。好，12:29，我哋听听呢个12:30新闻啦、财经消息等等之后咧，就翻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31度气温，相对湿度63%，翻嚟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在本港有几十间分店的海丝饼店说，由于财务上的安排，部分员工八月份的工资未有及时如期发放，连日来管理层正是积极跟进，承诺今个星期内可以悉数发放，又说日后会同员工加强沟通。饼店发出的新闻稿又说，受长达两年多的新冠疫情冲击，公司在经营上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会采取不同开源节流的方案。积金局昨日说，海丝饼店拖欠员工八月份的强积金公款共约76万元，涉及大约580名员工，而八月份之前的公款期亦都有零星的拖欠强积金公款情况，涉及大约10000元。积金局将会代受影响雇员追讨有关拖欠的公款，包括展开民事申索。 政府防疫注射计划和疫苗资助计划今日展开，医管局会分阶段在各公立医院和门诊诊所为合资格人士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另外，各区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今日起可以给50岁或以上接种新冠疫苗的香港居民选择同时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而卫生署辖下的指定母婴健康院和学生健康服务中心亦都可以给分别6个月至36个月大的幼童和3岁至未满12岁的儿童预约接种新冠疫苗时选择同时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卫生防护中心发言人话，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自2020年2月以来一直处于低水平，市民现在对流感的整体免疫力较低，呼吁市民尽早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和流感疫苗，一旦同时感染新冠病毒和流感亦都可以得到较佳的保护。2019年国庆日被控在沙田参与暴动的一对男女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名成立，两名被告分别20岁和21岁，被控2019年10月1日在沙田正街和狮子山隧道公路的交界处附近和其他不知名人士参与暴动，两人早前否认控罪。区域法院法官判刑的时候斥责两名被告的解释属于天方夜谭，当时现场犹如战场，烟四起，烟雾弥漫，但是被告声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说法实在荒谬和违反常理。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说，现在的血库存量处于极低水平，呼吁市民尽快前往捐血。发言人话：寻日收集到685袋血液，新冠疫情反复，令每日血液收集量持续不稳定，血库需要尽快补充，为全港医院同有需要市民提供所需血液容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一北风增强，朝早较凉，随后几日天晴，日间非常干燥。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10点，跌77点，总成交金额340亿7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2.64跌3.8，腾讯控股277.8跌1.2，阿里巴巴83.6跌6毫，新上市嘅中创新航系报37.95，盈富基金18.67跌6仙，友邦保险70.25升5仙，南方恒生科技3.60升6跌2.4仙，京东集团207.4跌5.6，美团175.3升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44.59，瑞士法郎0.982，加元1.358，人民幣7.034，英鎊對美元1.136，歐元對美元0.991，澳元對美元0.65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日經平均指數報27384點，升263點，港金報1613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2.28美元，卖出172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上世纪50年代，意识形态壁垒分明，国与国之间就是一场博弈。 我哋嘅外交队伍经过咗今次嘅会议，得到好大嘅锻炼。 而家最不满嘅应该系杜勒斯啊，佢以捣乱开始，以失败告终。 系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 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Hello， 我系 Hannah 谷子乔。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一定要系保持住一个正能量嘅心啊！我哋每一日都要 keep 住呢一种 energy 咧，咁样咧就可以做到一个开心快活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多谢 Eric， 早晨，早晨。 早晚时间噶啦吓，好啦，咁头先都预告咗啦，今日咧讲下啲狗仔唔食得或者食得等等嘅问题啦，系咪啊？好，多谢。 系咪就系讲狗仔啊？ 好啦，咁好多年我哋都有讲过 touch on 好多，有啲我哋大家都而家应该知道嘅嘢啦。不过有啲你哋不可思议估唔到嘅， 不可思议嘅 咁样 系意思即系个食物方面 啊 嘛。 咁啊， 你俾我哋估下。 朱古力梗 唔得啦， 系啦，朱古力唔得 唔 解啊，因为朱古力有两个激素嘅。 哦， 系啊，咁样就系啦，有两个激素，一个系咖啡因， 哦、 另一个就系朱古力一种元素嚟嘅。咁、 哦、 两个咧，就你咖啡因每人自要，有啲人受唔到咖啡就会点啊？佢心跳会好快啦， 震啦， 血压会高啦，有啲人会 瞓唔着觉啦。 咁啊，只狗都会发生嘅。咁啊，只狗就有啲会即系去到个地步高度咧，就会引致抽筋同埋死亡嘅。 系、嗯、啊， 小心小心， 最 坏 会死亡噶。 系啦，越狗越细就越大件事啦，因为系好、明显系个份量同你身形对比例嘅，所以越细只就越。 Eric 啊，我有嘢想问你啊，咁咖啡糖啊，或者有咖啡味嘅得唔得噶？ 唔得嘅，唔得嘅，即系不过有几多咖啡？你嗰啲你即系你知啦，如果你有人蛋糕，你睇啲咖啡有几 cheap 啦，越贵嘅蛋糕越毒嘅，因为越贵嘅蛋糕好多时就多啲咖啡入边啦，有咩咖啡入边啦，即系黑朱古力啊，就好过你譬如奶白好平嘅啲朱古力咯， 即系 caffeine 系。不过大家要小心咧，因为有时嗱，当然我唔会专登俾佢食啦，但系有一次咧就我喺度。我哋狗仔好兴喺下边咧望住我食嘢，争取机会。我食紧一啲出边包朱古力嗰啲雪糕啊，雪条应该话，食一扑一声跌咗一小块，佢扑一声就走埋食咗。但我谂嗰啲嘅份量应该就，我睇佢我就见到佢冇异状啦。但系我呢啲就要小心啲咯，系嘛？ 系啦，系啦，咁样嗱，咁样但系第二种糖啦，咁就原来咧，任何啲你知市面上有啲像地嘅糖咧，有啲红紧 shape 啊，有可能蛇 shape 啊，嗰啲咁样，咁啊形状嘅佢糖咧，同埋硬嘅糖，其实全部啲糖都唔应该俾嘅，因为糖一可以引致糖尿病啊，同人一样嘅啫，加埋会整坏佢啲牙啦，你要特别如果冇同只狗刷好危险啦，不过咧原来嗰啲。煙韌嗰啲咧就好容易塞佢入即係佢近親入佢氣管塞陣。 我諗咪你講嗰只，即係啲 同細蚊仔一樣嘅啫，其實 韌韌地嗰啲咁， 知道 係啦，加埋可以塞腸添嘅。如果只狗細只，二咧就係原來嗰啲硬嗰啲，你知好多糖好硬噶嘛。係 啊，角角聲， 好容易整崩啲牙嘅。 哦，係咩咁渣佢啲牙？ 哦，有 佢咬骨都得，點會咬糖會崩啊？ 人都會崩嘅，其實，所以 係 會 㗎。你崩咗自己都唔知，係啊！你洗牙嘅時候成日都叫我哋唔好咬嘢㗎。 但係咧，頭先我咪後，唔係，我頭先都未同你傾電話之前咧，我都講咗少少，就是、我啲狗仔細個嘅時候咧，啲人叫我整啲煲湯牛骨俾佢咬下，練下牙喎。其實係咪唔啱㗎？多謝。 係啦，唔得嘅， 記住。 系啦，练唔系咁样练嘅。其实如果即系喺旧时喺澳洲咧，嘅喺农夫嗰啲咁嘅地方咧，佢好明显就即系比较粗养啲啦。咁样就佢会俾啲生骨头俾佢嘅，系大狗都基本上只狗食唔到啦，同埋好硬嘅。 咪系呢啲咯，系咯， 就唔系软熟啊嘛。 系 咪就系呢啲咯？ 加埋 系啦，加埋咧要生，你屋企边鬼都俾生肉嗰啲狗啫，你个地下唔使要啊，同埋你成间屋变咗嘅，变咗即系好大阵肉。 但系当地 Eric 有啲系买噶， 系啊， 吓你喺嗰啲 pet shop 嗰度你系买噶，一嚿嗰啲即系嗰啲 类似 骨 头 咁 嘅， 你见过佢真系咬得好似好开心咁噶， 系啊， 好味嘅，好味嘅。不过就记得咧，如果你买嗰啲俾佢咬咧，就要大嚿到佢吞唔到。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佢又成嚿好大嚿嘅骨头咁嘅款嘅，但有时佢会咬到有啲碎咁样，佢会嚼， 系啊， 咁嗰啲系 OK 嘅系嘛？ 系啦，咁啊少少碎 OK， 不过就小心，因为其实好明显食骨都系某一种唔应该食嘅嘢嚟嘅，因为会引致塞肠嘅。 系啊， 我谂系第三名塞肠嘅嘢嚟噶啦，最大机会。 系咪呢啲要开刀噶啦？ 要开刀噶，系啊，咬烂咗喺个肠去塞咗佢，你知有时就起嚟讲，佢好容易好蟹黐住佢肠嘅。 特别会唔会系鸡骨又话系要小心噶嘛？系嘛？唔可以食 乜骨都唔得， 乜骨都唔得。 最系啦，乜骨都唔得。 因为鸡骨会细啲啊， 你知噶，牛骨有个圆形嗰嚿嘢咧。我起碼落過三次喺個牆 度。哇，係啊！我仲以為係因為雞骨咧，聽講就比較慘，佢腸多啲 嘛， 尖啊嘛。OK。 咁啊，仲有乜嘢唔可以食咧？就炸駱駝啦。 咩啊？炸駱駝？ 炸駱駝，你聽過啲廣告有時講係係種糖嚟嘅， 係啊係啊係啊， 假糖嚟嘅， 假糖啊嘛 ，X 字頭噶嘛， 係啦， 炸駱駝。 唔係，佢唔可以講嗰個，因為嗰個係一個， 我知啊，知啊，知啊，知啊，係 一個口香糖嘅名嚟嘅， 係 啦， 所以唔係噶，唔止口香糖噶，其實有好多糖啦 ，dessert 啦 ，yogurt 啦，同埋花生醬都有嘅。 系咩？ 花生醬，我哋唔會俾呢啲嘢狗食噶啦嘛。 系啊， 俾花生醬啲狗食。 血糖過低，可以引致抽筋，同埋肝病而死嘅。 哦，即係有嗰種成分嘅，都唔好俾佢食。 系啦，所以有多原因唔可以食糖啦。咁大家知道提子唔可以食啦，同埋乾提子唔可以食啦。 其實唔知點解咯，就係唔好俾 我知道唔好俾提子，但係點解嘅？ 點解？ 因為會引致腎衰竭嘅，得翻腎衰竭嘅。 哦，點解嘅？提子有啲乜嘢？ 食少少都可以引致佢死嘅。 即係佢裡面嗰啲咩元素啊？其他食物有冇啊？ 冇嘅，入邊有一隻有一個成分就叫 purulin， 我想講，咁咧就佢係係會引致嘅腎衰竭啦。所以咧好多時咧嗰啲酒，你知人養養酒嗰啲地方咧，佢可能自己種呢啲提子咧，其實啲狗咧無端端好似醉咁樣咧，就唔係因為飲咗酒，係因為食咗啲提子喺個樹上邊。 吓， 系啦， 但系佢哋唔知嘅咩？佢哋唔知道佢应该要食啦。我人都知道佢有啲咩唔应该食啦，系咪？佢唔知噶， 完全唔知啦。佢提子咁好味嘅嘢，系啦嗱，咁啊嗱，不可思议嘅嘢啦，就系原来夏夏威夷嗰人都食唔得嘅。 点解啊？即其他嗰人系得，但系特别系夏威夷嗰人唔得。 系啦，但系啦，夏威夷嗰人唔得。可能好得意嘅，我听到呢一个咧，第一次话边个一个喂夏威夷嗰人俾啲狗嘅咁贵嘅嘢。 系咧，人都唔舍得食咧。 好多时咧，佢会摆喺曲奇， 真系好贵。系啊，摆喺曲奇里面咯，系啊，好味噶。 系啊，好味噶。不过会引致系啊，又入边有一种毒素咧，会引致肚痛啦、呕吐啦，会引致佢肌肉过热啦、脚手震脚震嘅，所以系又系毒素嚟嘅。 咁其他嗰啲咧，可能腰果啊，或者系嗰啲 其他啲 得，嗰啲得哦，嗰啲得。 关人嗰人嘅啫。 哦，系特别系呢样嘢。 嗯， 系啦。 你唔讲就唔知。 同埋。牛油果唔食得， 牛油果啊， 牛油果唔食得，点解啊？ 点解？ 因为牛油果入边有种脂肪酸咧，就叫呢个先叫 person， 就系对只狗唔即系会对只狗嘅会引致胰脏发炎啦，可以 哇。 系啦，所以咧就引致肝问题，所以都系唔可以喂狗。 其实咧，我想问一下基本问题啫。我以前听 Don Eric 好似讲过，狗咧最好就系俾狗粮就够啦。总之其他嘅人食嘅嘢咧，如无必要都唔好立乱俾。可唔可以咁话？ 可以货一般嘅香港人可以咁话。点解我讲一般呢？就其实咁好明显，只狗系可以，即系狗粮都系用嘢食嚟制造出嚟嘅啫。 健康嘅。 不过嗰人开嘅嗰个公司同你好细心，同你即系睇下你买边种狗粮啦。咁有啲公司就好细心制造啲狗粮出嚟。不过就人你自己都做到嘅，不过就变咗你要摆好多心机。一般香港人 lifestyle 同埋個知識冇去到個地步咯。即自己可能自己都食得唔好啦，點知只狗需要係乜嘢啫？要識少少科學嘅其實。 OK， 例如要乜嘢咧？即係得閒應該要整啲咩俾佢食咧？譬如可能我應該要食啲雞肉嘅，或者其實若果係要整啲豬扒俾佢食，即係嗰啲咧， 佢鹹蛋蒸瘦肉。 如果有人同我講咧雞肉啊，開始講有金筍啊或者乜鬼嘢咧，我就知道佢唔識噶啦。因為咧，其實如果講緊佢需要乜嘢咧，係應該。我講嘅語言就講緊，譬如佢要乜嘢 amino acid 啊，即係蛋白質嘅元素啊， 即係啲學術名稱， 有幾多纖維啊，溶解嘅纖維同埋不溶解嘅纖維啊。所以如果你有人同我開始講呢啲嘢啦，我知道呢個人就起碼做咗功課。 嗯， 好贏幾多雞肉係嘛？ 係就唔好講雞肉啊牛肉，而係講 amino acid 啊。大佬，我哋唔係專業人士啊嘛，我哋只係識講牛肉、魚肉。 咁如果裡面有咧？咁你 amino acid 唔係租嗱依個就第二個糖啦嚇，依、這個咁啊又可以俾佢三秒鐘最快嘅蛋白質糖嘅。然後蛋白質咧有好多種唔同嘅有，咁咧就嗰啲有廿幾種嘅，要我所記得。咁樣就咧就有幾種咧係我哋平時食最唔夠嘅。咁我哋叫嗰啲係 limiting， 即係有限嘅。所以咧就變咗咧點解食齋嘅啲人咧要好小心要食蘑菇啊食豆類啦，係因為佢有多啲種限量咗嘅 amino acid， 其他嗰啲唔使計噶啦，你係咪都食得夠噶啦？ 喂，不如咁問多啲 Eric， 我哋有留翻下個禮拜再繼續呢個話題或者相關話題， 好嘛？仲有幾種嘢未 知道 嘅，好 啦，好啦， 知道， 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唔該曬，拜拜。 星期四我哋嘅壓軸好嘢就係職安劇，我哋聽日星期五十點再見大家，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啊，好闷啊！ 强哥， 乐仔，乜咁好嚟探我啊？ 老板同埋班同事派我做代表嚟探你噶。喂，你好啲嘛？ 好啲啦，有心坐啊！你嚟得真系啱时候啊！ 点解啊？ 啊，今日个叫咩 Sarah 嘅护士当值啊？ 咁又有啲乜嘢问题啊？ 佢份人好怪噶，冇表情，讲嘢冇嚟感情，又成日问埋啲古怪问题。 可能佢攰得滞啫，你翻工翻到攰啊，都冇晒表情啦。 唔系啊，佢真系好奇怪噶。喂。人真系日头唔好讲人，佢行紧埋嚟噶， 就系佢啊！我睇落冇乜嘢啫， 人不可以貌相啊！ 马小强，够钟量圈啊！ 哦，唔该啊，莎娜姑娘， 你系病人边位啊？ 我系强哥嘅同事啊， 同事，咁你都系从事货柜运输嘅？ 系啊，莎娜姑娘， 你知唔知道马小强系点样受伤噶？ 我嗰日咧就去咗送货，都系听啲同事讲，先知佢受伤送咗入院噶咋。 马小强，你自己讲系点样受伤噶？ 吓，又要讲？我已经讲咗好多好多好多次噶啦。 唔讲多几次啊？你点会记得啊？唔记得嘅话啊，用乜嘢你又犯同样嘅错误啊？唔通啊，你又想受伤入院咩？ 好好好，我讲嗰日我尝试用货车尾板落货，一个唔觉意就俾块板打到个头，砰！哇，嗰日好痛啊！跟住，哇，眼前一黑，醒翻嘅时候已经喺医院啦。 阿同事 ，Sarah 姑娘，你可以叫我乐仔噶。 哦，乐仔系嘛？你觉得头先马小强讲嘅嘢有啲咩问题啊？ 有问题咩？我又唔觉有咩问题、啊。 佢话尝试用货车尾板啊嘛，咩货车尾板啊可以立乱操作嘅咩吓？ 我谂住都系行埋去揿个掣啫，应该唔难啩。 谂住行埋去揿个掣，应该唔难，咁就咪出事咯。 阿 Sarah 姑娘啊，你唔使咁激动嘅。你咁样会骚扰到其他病人休息噶、 对唔住，对唔住，系我大声咗啊！但系咧，我真系好睇唔过眼你啲咁唔负责任、罔顾安全嘅行为啊！你知唔知啊？每年啊，都有啲因为啊疏忽咁样操作货车尾板而引致嘅意外，轻则好似你咁撞伤，又或者系夹伤手脚皮肉啊，严重嘅可以系夹断手脚啊，甚至系夹爆头啊，可以系连命都冇噶。 吓，有冇咁严重啊？ 强哥，咁你又真系冇留意，其实间唔中咧都会有工友俾货车尾板 甲箱的意外发生的。除了甲箱，有部分的工友在个尾板上面做事的时候跣脚啊，或者是叉错脚啊，然后跌落地面受伤啊。Sarah 姑娘啊，不好意思啊，题外话呢，问你一句，为什么你会这么留意有关货车尾板的意外的？ 我爸爸以前都是做运输的，加上我做护士期间都见到有很多工友因为一时大意疏忽而受伤。你们知不知道我是几咁心痛啊？ 感觉到啊，我真的从来都没想过呢，用货车尾板上落货都有这么多学问的。 你们等我一阵，我去拿些东西。我专登去劳工处攞咗呢一份预防被货车尾板夹伤的危害嘅安全指引俾你哋啊！ 吓，点好意思啊？麻烦你啊！ 只要你肯细心咁样慢慢睇呢一本嘅指引啊，我嘅辛苦系值得嘅。 强哥 ，Sarah 姑娘咁有心啊，你真系要好好咁睇熟本指引啊！ 哦。 嗱，里面讲明，身为货车拥有人及负责装卸或检查货物嘅东主，雇主必须就货车尾板嘅使用采取适当嘅安全措施。与此同时呢，使用尾板嘅工友亦都必须注意呢一本指引里面嘅安全措施。里面有讲清楚噶，货车尾板嘅设计、构造以及安装都需要符合标准。 我知道货车尾板需要设置符合标准的双手控制装置的。 什么是双手控制装置啊？ 双手控制装置会有两个操控起动器，例如按钮，而两个按钮的边缘需要相距不少于260毫米。确保操作货车尾板的工友不可以以一只手去同时按下两个按钮。如果工友的手松开，装置其中一个或两个按钮，尾板就会即时停止运作的了。换句话讲，即是说要两只手同时按下两个按钮才可以操作到货车尾板。 咁要安装喺边度啊？ 双手嘅控制装置需要安装喺装置嘅中线距离货车尾部嘅300至600毫米嘅位置，限制装置唔会紧贴车尾同尾板之间嘅闭合夹口嘅危险区域嘅。 啊，我明啦，咁样嘅话，操作尾板嘅工友就唔会太近车尾同尾板。不能够在操作货车尾板的时候有空闲的手伸入车尾和尾板之间闭合夹口的危险区域，亦不能够在货车尾部探头入车斗内或闭合夹口之间去望眼货物的装卸情况。 其实你都算几聪明啊，我只是讲了几句你都开始明白了，所以你千祈不要放弃自己啊。本小册子还提到，双手控制装置需要由其生产商或者代理商去安装、改动、修改、保养或者维修的。 还有啊，尾板亦都要安装有效的脚部防护装置啊，用来防止工友在货车尾板上升的时候被尾板和车斗之间的空隙夹伤脚，同埋需要安装适当的视听信号装置，例如这个蜂鸣器啦、闪灯等等，以及张贴警告告示在这个显眼的位置啊，用来提示工友在操作货车尾板的时候呢被夹伤的危害的。 嗯，我留意到呢，有时马路边啲货车尾板开合会时快时慢㗎喎，有起事上嚟工友会唔会缩唔切 㗎？係呀，强哥讲得啱呀。货车尾板嘅整个开合过程呢，要均速慢慢咁进行，唔可以时快时慢㗎。 仲需要安装有效嘅上锁装置，防止货车尾板会意外打开。你今次入院咪就系俾意外打开嘅尾板打到头咯？ 哦，原来要正确使用货车尾板有咁多嘢要知噶，我乜都唔知，真系唔应该操作货车车尾板啊！如果唔系，我就唔会受伤啦。 其实仲有其他嘢都需要知嘅，详情可以参考本指引，只要好好咁记住今次嘅教训，唔好再犯同样嘅错误就可以啦。 我会噶啦，放心啦，我都唔想再入嚟，我都唔想再见到你。 哦，强哥啊，你未出得院噶，小心啲讲嘢啊。 系系，好彩你提我咋。 马小强，你讲咩话？我听唔清楚噃。 冇啊冇啊，你话够钟量血压啊嘛，啊量啦量啦。